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54集，君临天下。人群都莫名其妙，展昭等人扶额，方百济无奈。 这位是来捣乱的吗？ 黄公子，想出个什么字谜啊？ 赵真伸手用袖子擦擦桌子。 哦，看着是灰尘，原来不是啊。 这叫浮世言，乃是上品，看着的确如尘土覆盖于石面之上，但却怎么也擦不干净。取的呢是时时勤拂拭之意，为的是勉励和警醒读书人。 好桌子。 展昭就看到身旁赵家军一群人集体打哈欠，那表情念书人真烦呐、啊，矫情，一个破桌脏兮兮的还瞎白活。 那就以这桌子为题，打个四字成语。 众人都眨了眨眼，赖天青看了看赵真，赵真一笑， 答得出来吗？ 啊，答不得。 曹健刚才输了一局，这局急着想扳回来，见赖天青答不出，就赶紧开口：“ 望尘莫及。” 那，他认输了。 人群稍稍愣了片刻，随后哄笑一声。曹健这个气，严少公也皱眉看赵真，赖天青笑了笑：“ 啊，打和也无妨，无需为那输赢伤和气。 可如果打和，对之后比试会有影响啊。” 我是三大才子里最弱的一个，我那两位兄弟可比我强多了，不怕。 众人纷纷点头，觉得这书生有腔调。林夫子在一边美得直摸胡须，他太学教出来的学生就是这么棒。方百济一方面欣赏赖天青，另一方面又觉得出题的赵真挺有意思，这一局明面上是字谜，其实考的是反应。赖天青答的是答不得，表示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刚才赵真说了认输也算输，于是他不能回答，否则就打平了。曹健的确答对了，但是他也认输了，而且胜负心重，反应也没赖天青快，整个就算是输了。最后赖天青不计较输赢，话说的也漂亮，这第一局先声夺人，赢得实打实。于是方百济又问众人意见，当然了，众人都一致认为这一局赖天青赢了，曹健输了。同时众人都瞧了瞧赵真，心说这位可不客气，出个字谜挑事儿，还借着字谜嘲笑了曹健，跟赖天青比起来简直望尘莫及，这一会儿会不会打起来。魔宫几个姨妈乐得直跺脚，吴一霍也点头看赵普：“ 哎呀，这才是姓赵该有的德行，你是捡来的吧？” 赵普无奈望天，展昭去将小四子牵了回来，同时抬头看了看天色。白玉堂也注意到雨似乎是越下越大了，南宫和欧阳的脸色也越来越紧张。刚才陈三卦说了贵人出门招风雨，没想到还真下雨了，于是众人统一动作，就是找横梁。赖天青收了画笔，赵真拿过他那幅画看了看，点头：“ 给朕提个望尘莫。” 赵真话没说完，南宫不小心把杯子打翻了。赖天青看赵真，赵真眨眨眼，一脸什么都没发生过的表情：“ 这画归我了。” 赵真刚才话说的也不响，周围人都没听到，赖天青也没听太真切，见他要画就点点头，给他写了个望尘莫及，赵真美滋滋让南宫收了。展昭等人都觉得赖天青今天撞头彩了，没准明天就接旨获封宫廷画师了，同时又都摇头，赵真这说错第三次了，再这么下去 他自己就要说露馅了。果然，再看赖天青，就见他皱着眉头，有些狐疑地看着赵真，边往回走。岳子明和谢岩还有包岩他们都过去跟他说赢得漂亮。赖天青搔搔头，不太确定地看正赏话的赵真。 他刚才好像说的是给朕提个望尘莫及吧。 比试嘛，有赢家就有输家，有笑的就有哭的。再看曹健他们那边，第一局颇有点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意思，输阵输人。 乾坤书院的人不老实，这还没到寺院比试呢，就是这种小手段，到了寺院比试还不一定会出什么损招。 老夫也担心这个，更何况还是文士加武士。 夫子不必担心，也不想想这寺院比试你都交给谁负责了，还怕闹出人命不成？ 林夫子想了想，就看一旁，只见此时英侯抱着小四子和天尊一起站着，皱个眉头正讨论呢。 乾坤书院不老实哦。 嗯，要小心， 敢在寺院比试的时候使诈，我就让九娘烧了他书院。 众人都替乾坤书院捏把汗，这是要灭院的趋势啊。展昭正着横梁，白玉堂胳膊轻轻一碰他，示意他看那头。展昭转回脸，就见场内已经快开始准备第二场的比试了。赵真则是拖着下巴好奇问对面脸色不太好的严少公， 你手上的戒指是邪教的吗？ 赵普一口茶喷了出来，众人都嫌弃地瞧他。 你刚才确定是让他低调了？ 赵真一句话把严少公给说愣了，随后严少公不解地看了看赵真，又看了看自己手上的戒指。 这戒指有什么问题？ 没，看着有点邪气。 严少公不确定地看着赵真，赵真说话脸上表情不定，严少公也看不出来他是说真的还是只是打趣，是心直口快还是意有所指。严少公正皱眉，方百济过来了。 二位可以开始第二场的比试了吗？ 赵真拖着下巴点点头，示意开始吧。方百济就觉得有意思， 这位黄公子看起来年纪轻轻，但是说话做事一副发号施令的样子，完全没有要跟别人商量一下或者征求一下别人意见的意思，可如此傲慢的举动却看着也并不叫人讨厌，反而还显得相当自然，莫非这是什么位高权重之人？ 第二题，严少公示意赵真先出题。方百济看赵真，赵真微微一笑，对着岳子明勾了勾手指，那意思你上。岳子明是江南三大才子里边年纪最小的，今年刚刚16岁，其他诗文乐理方面都是平平，然而那首字儿写的实在是太好了，据说所有阅卷的夫子第一眼看到他的字都会在上头画了个红圈示意通过，都不需要看内容。岳子明走了过来，而那一头赵真指了指曹坤，曹坤微微皱眉，不知道赵真要考什么。赵真打量了一下两人，觉得岳子明挺逗，个头瘦小，出来之后搔了搔头，还回头看了谢岩和赖天青一眼，两个做哥哥的都示意他别紧张。岳子明继续搔头。 岳子明的字听说写得很好。 展昭倒是没看过，就问包岩。包岩还没说话，赵兰凑上去从自己的诗集里边抽出了一张书签来给展昭和白玉堂看，书签上只有简单一个蓝字。白玉堂微微一挑眉，示意赵兰拿去给天尊看。赵兰跑过去给天尊看，天尊就跟他要书签，听说是岳子明写的。天尊张大了嘴，觉得关小黑屋的人除了凌霄之外又多了一个，其实赖天青也可以一起关起来，让他们画画配上题字。想到这里，天尊看白玉堂，白玉堂点了点头，计划通。赵真看了看两个稚气未脱的少年书生，刚要开口，身后南宫咳咳了一声。 众人都看南宫，赵真将到了嘴边的朕又咽了回去，摸摸下巴。 皇兄想考什么？此二人都擅长书法。 那就书法吧。 赵真点了点头，单手轻轻一扶桌面站了起来，另一只手往身后一背看欧阳。 去拿赵家军十面空的军旗来。 众人一愣，欧阳看了一眼外围，没一会儿一个影卫落了下来，手中两卷军旗交给了欧阳，欧阳交给南宫，南宫拿着军旗看着赵真。赵真双手背在身后一抬头，众人都莫名有一种膝盖一软的感觉，这年轻人好强的气势。小梁子眨了眨眼歪过头，前两天他刚刚学了个词儿，叫君临天下，一直不晓得什么感觉，那天就问赵普，然后赵普就说了一句话， 有空带你去看赵真上朝。 赵家军一帅四将，每个人给我写五面军旗。 赵真看着岳子明和曹锟，众人都一愣，随后倒抽了一口冷气。赵真的意思是当着赵普和几位大将军的面让这两个刚刚16岁的小鬼写军旗。军旗多大多难写呀、啊、邹、欧阳、贺、龙，还有最重要一个赵字，不只要写得好看，还要写得霸道，要有赵家军的气势，特别是那个赵字，那是大宋皇家的姓氏，这俩娃娃拿着笔不会手抖吗？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